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别样经典，想念的365天，期待的365天，时间不变，地点不变，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小贝篓，宋祖英所演唱。接下来请听宋祖英演唱的《铜锦》《芦笙》和《兰花》。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，深圳湾情歌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